在上届政府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徐英伟出席港区人大洪慧民生日会之后请辞，他接受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访问的时候说，作为问责官员要承担任何处分，当时已经有心理准备请辞。徐英伟说，回望当日可以选择不出席生日会，但是事件已经过去，事后亦都有见过洪慧民，认为某程度上他都是受害者，承担很多压力，他当时建议对方不要看太多新闻。徐英伟又说，没有特别留恋热厨房，更加重要的是向前望，怎样再贡献社会，什么岗位都不紧要，能够成为一个为社会增值的人就足够。被问到是不是会出选年底举行的港区人大换届选举，他说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能够作出贡献，他都会出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啦，喺个手术室入边啦，咁啊护士就讲啦 ，Tony 唔使紧张嘅，呢个系小手术嚟嘅啫。咁啊病人就话啦，吓、啊、我唔系叫 Tony， 个护士就话啊系啊，我同个医生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十一月六号嘅星期天晚上，我哋又再重聚啦。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喺二千靓歌再重聚已经习惯咗，星期日咧我哋唔会做大啲嘢嘅。就算去到天涯海角咧，我哋都会有啲好嘅歌咧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同你一齐分享。所以由而家 即是九点松啲啦，一路到十二点嘅时间，大概佢有三个钟头咧，会同大家音乐共聚。当然有喺钢琴边嘅 Vince 泳师咧，就同我哋有靓声，个钢琴咪靓声，佢又靓声，一齐咧同我哋度过呢三小时。仲有阿坚哥啦，吓、啊、坚哥你好，吓、啊、一路打住个手机系同个女系咪话我哋今晚翻嚟宵夜食咩呢咁啊？不过唔紧要，喺宵夜之前咧，我哋用音乐做宵夜吓，咁、啊、系三个钟头咧，我哋会有好丰富嘅音乐晚餐。当然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每一次大概都会一定有嘉宾嘅，而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是。Becky Lee， Hello， 大家好。 李 Becky， Hello， Albert 师兄，又见到你， 咦系系，又叫我师兄啊，因为Becky 就系我哋大学嘅师妹啦，虽然唔同系嘅，不过咧就你仲啱啲，因为咧你系读音乐嘅， 系 啊，咁啊读音乐就自然咧有好多唔同嘅音乐风格，各样嘅音乐嘅元素啊，同埋呢啲精华咧带嚟今晚同我哋演绎， 好开心啊！ 系嘛 ，OK 嘅。其实阿 Becky 都唔系第一次嚟啦， 对，上一次系五月啊， 啊系啦， 系啊系 啊，都唔系好耐嘅，即系其实同一年咧都算系 2021嘅 ，sorry， 我以为话2022咧系啦，咦嗰阵就都系疫情啊，我仲记得， 系啊，嗰时因为有套电影，咁有一首片尾曲，所以我就带咗上嚟同大家分享，咁而家又有新歌，咁所以可以同大家分享， 哦，咁啊一阵间要同我哋吓，即系派俾个台之余咧，派俾我哋先啦， 系， 咁啊叫做镜中的你好嘛啊嘛，你成日照镜噶啦，我谂，如果唔系唔会咁即系嗰个面孔成日而家一出嚟咧明星咁样， 多谢多谢。 好，咁李碧琪咧今晚会唱好多歌，咁我同阿边时咧都会一齐加入啦。咁睇睇个气温咧，凉凉地，不过一瞬间要谂一啲歌咧。同我哋今晚嘅即系天气吓气温咧去相符，或者咁啦，我哋而家揾一只好 warm 嘅歌先吓，因为凉凉地啊。咁 warm 嘅歌咧，我哋就要揾朋友啦，因为有朋友咧就有暖意啦吓，有人呵护啊嗱，你就咁我哋咧有人喺收音机旁边咧，即系发啲温暖嘅热量咧，陪住我哋度过三小时。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This way, and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m glad I got the chance to say that I do believe I love you. And if I should never go away, well then close your eyes and try to feel the way we do today. And then if you can rememberKeep smiling, keep shining, knowing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me, for sur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I'll be on your side forevermor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More I see, and so by the way, I thank you. And then, for the times when we're apart, well, then close your eyes and know the word are coming from my heart. And then, if you can remember, keep smiling, keep shining, knowing you can.Count on me for sur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I'll be on your side forevermor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Keep smiling, keep shining. for sur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For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I'll be on your side forevermor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这个美酒都好好听的，这个歌也很温暖，有些、有些很多朋友一起围住这样一起分享、嗯、原本呢就是 Dionne Warwick、嗯、和一班老友记， 是啊 Elton John Elton John、啊、刚才、坚哥吹那些类似口琴声音呢他原本呢就是他的老友 Stevie Wonder 是、啊 啊、口琴高手来、啊、哇吹出来那 些 blues 的味道呢，即係好似成班朋友啊！我同你一齊錄音啦，咁佢哋好興嘅。咁有機會，我哋香港其實都好多啦嚇。譬如有啲震災嘅時候啊，有啲譬如之前有25周年啦，我哋香港咁即係所有呢啲盛事嘅時候咧，都會有啲 theme song 啊，有啲主題曲，就最適合咧就係、是、咁樣圍大家圍住一齊咧喺度唱。不過我覺得呢啲係小品啲仲好，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呢張圓台一樣，有啲打邊爐嘅感覺。咁然後咧有三五成，即係三五個知己啦喺度唱下歌，傾下偈，傾傾下咧就好容易咧就去到12点噶啦嚇。跟住大家咧今晚我有個好甜蜜嘅美夢，因為而家啲天氣咧最適合就係瞓覺啦。不過唔好瞓著噃，啊仲有好多歌噃，千祈唔好瞌眼瞓或揸緊車嘅啲朋友。睇下個天氣預告咧就係、是。现在呢就是21度，而湿度是81%，凉咗好多喽。咁天文台呢话俾我哋听，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呢就係、是、大致多云，今晚明早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呢介乎喺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唔错啊，好舒服啊啲天气，我琴日喺户外呢都真係又唔使擔遮，又唔使戴太陽眼鏡，好舒服。不如咁樣啦 ，Becky 啊， 係， 我哋揾一隻歌咧，襯翻我頭先講嘅天氣預告啦。 好啊， 係好啊，咁都好嘅，因為咧嗰啲女士就可以開始揾啲靚衫咧出嚟，可以襯下呢啲秋天啊、秋冬啦嘅氣温啦，同埋天氣。呢隻歌咧原本係边个啊？微凉呢只歌， 林忆莲 系系啊，林忆莲嘅微凉。今晚我哋有李碧琪。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微凉是暗未忘藉口。某个深秋，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当来感慨？是否不应该？匆匆一生独自上途，风干情感的苦恼，我站在街角躲进了夜幕，像消失地图。无梦的心不懂去爱，让孤单心灵伤害你，寂寞感觉此际冬来。是否不甘？匆匆一生，独自上途，风干情感的苦恼。我站在街角，躲进了夜梦。 在漆黑里默祷，差一点把你再拥有，但我心却害怕静候，心却在诅咒，人想到以后不再逗留。思想透，风干情感的苦恼，我暂进街角躲进了夜梦，在漆黑里默祷，差一点独自上头，风干情感的苦恼，我暂进街角躲进了夜梦，在漆黑里默祷。 Love is a rush of wild wind, the sun in the summer rooms. Hot as it blowing on a distant trail, and when it goes, it goes. 就當然叫做微涼，阿邊時都喜歡唱這個，有阿邊時的唱片裡面都有這一隻， 好好聽的， 好聽的一隻歌，是很襯現在那些天氣。其實現在已經是11月6日了，在正常來說已經進入冬天了，不過我們香港是得天獨厚的，沒有那麼冷，也不會落雪，所以我們的感覺現在好像剛剛好，很舒服。多谢晒阿李碧琪嘅微凉啦 ，Thank you， 碧琪啊，你即系而家咧，我见到你喺所有啲传媒啊平台嗰啲出现咧，好多时候净系唱歌同埋做司仪啦， 系啊， 我以前又喺电视台又演戏啊，咁 系啊，系 咪 啊？ 其实而家嘅状态系咪离开咗电视台啦？ 其实都离开咗。 三年 是、啊、 有没有那么久、 啊、 有、哦、我明白了，因为你可能以前拍劇呢，你拍了不是立刻播的， 是啦、啊、是啦、啊、后来才播 的，后来一播就好像离开了很短时间， 是啊， 是啊，我都看到有一次都是你的最后那个劇，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些做律师啊，这样的 律师，是啊，没错， 是不是，是 不是，是啊，我 真的觉得、哎、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歌手， 是啊，因为其实由上年啦那套电影出了街之后，咁都有好多朋友好开心听到我有歌继续出啦。咁所以本身呢就应该上年嘅12月呢就准备一个2月嘅音乐劇演唱会。咁、 哦、 但因为呢2月嘅时候第五波就嚟啦。 音乐劇演唱会即係一个 musical。 冇错，就将好多 musical 嘅歌就 摆埋一起。哦，几好，唔係做戏，就之前一路唱。 有少少戲做，即 係 就係一撅一撅咁樣。咁但係可惜就做唔到。 啊，都係喎，因為你喺大學讀音樂嘅時候咧，你係主修嘅 聲樂啦， 聲樂嘅。咁所以做音樂劇就係即係最理所當然。 好開心噶，不過可惜啊，因為疫情緣故，所以做唔到。 咁咪而家可以再做啦喎。 要 book 場咧，都真係要請教下你點樣可以嘅。 唔係啊，都係大家都鬥撞彩嘅啫， 一齊撞彩。 係啊，不過就要點講咧？其實都要大量嘅即係幻想先得。 係 咩意思咧？因為你通常呢啲香港嘅場地咧，都要一年之前你要 book 啦。 係。 咁你唔知道一年之後發生咩事？ 係咯。 你只要即係希望。 我哋照做，做足晒所有条例，做足晒所有动作。咁一年后，如果你能够做嘅，或者疫情许可嘅，或者系其他嘅配合 OK 嘅，咁咪可以做咯，系咪？但系都唔系去到嗰日先知嘅，咁所以都系撞彩嘅啫。 所以上次我就有幸可以嚟文化中心睇你唱啦。 哦，旧年咧就真系嗰次就好独特，我都好珍惜嘅，因为我差唔多有20年冇去文化中心唱歌，因为我以前做好多民歌会啊，或者系啲演出啊，都喺文化中心做。咁，但系就离开咗成十几年，因为 book 唔到， 系咧， 唔系唔中意，因为 book 唔到嘅时候咧，咁但系因为旧年系疫情啦，突然间即系有一啲唔知边个做唔到啦。咁样咧就都系预先 book， 但系都容易，但系而家即系好困难，好困难。 咁我真系好幸运，可以 catch 到呢个二十年一次嘅机会啊！ 感激你嚟，咁我都好希望，即系我都系同你一样啦。会喜欢唱歌啦，咁我觉得唱歌有咁多唔同嘅模式嘅，好似今晚咁喺电台，譬如你录唱片，咁或者以前喺电视台唱，又或者现场又分好多款啊，有啲大型啲，有啲细型啲，有啲多啲人，有啲少啲人，有啲倾向声响，会喺文化中心做嗰啲咧，就要静态啲吓，即系加啲classical 嘅乐器啊，咁样咧。即系我都中意 crossover 嘅，所以咧应该理论上我感觉吓，因为我同你都可以合作一下， 好啊、 一齐搵埋几多朋友 Vince 啊咁样，即系我哋都系中意唱呢一类抒情嘅歌啦。咁就今晚大伯啦，我听住你唱咩歌，然后我哋又谂住咩歌去配合你啊，好嘛？因为我哋而家2000靓歌再重聚咧，成日都会有嘉宾，咁啊嘉宾咧。为主咁，我同阿边时咧会间中出现吓，咁啊等你唔使咁辛苦。我系好 enjoy 做呢一个位置咧，可以近距离听嘉宾唱歌吓，亦都可以间中兴之所至嘅时候咧，就可以 join in 啦。好似呢一首头先你唱完《微凉》咧，我凉凉地谂翻咧，我以前第一张黑胶唱片嘅时候咧，有只卢国沾写俾我嘅歌。个旋律咧系我去拣嘅，系一只英文歌，叫做 Jimmy Goodbye， 中文版叫做《人在秋风里》，啱晒嘢噶。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思忆千遍，远方飞过小燕，翩翩的小燕掠过几片，可惜此景致未有改变，秋千的一个万倍灰暗，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野草枯冷一片。黄昏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信不会改变。即使多飘渺，亦有所盼，只因他相信誓约不变。等他多一秒，或会相见。愿他赶到再荡秋千，夜曲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 千里，是亦千遍，远方飞过小燕。Goodbye,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immy, goodbye. 夜歌呼冷一啊啦啦啦啦啦， 我是文豪，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98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95宗，其余4593宗是本地个案，多13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257个患者离世。三间安老院舍和五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14个院友和2个员工确诊，85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三间学校一共3班需要停课7日。截至昨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之中，累计发现208宗 XBB、6宗 XBD、8宗 BA.2.75.2、7宗 BA.4.6、11宗 BF.7 和29宗 BQ.1.1 亚系个案。而本地个案之中亦都累计发现11宗 XBB、9宗 XBD、1宗 BA.2.75.2 和19宗 BQ.1.1 亚系个案。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澳洲以20-17击败斐济，取得杯赛冠军。斐济半场领先12-5，澳洲下半场一开始追和12-12，斐济其后拉开比数，不过澳洲最后时刻反胜，取得冠军。至于较早前举行的铜牌战，法国以19-17击败萨摩亚，夺得第三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赛后颁奖，颁奖期间没有戴口罩。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一架私营航空营运的飞机坠落维多利亚湖，机上载有43人，其中26人已被救起，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目前未有关于伤亡的报告。这架飞机由达累斯萨拉姆起飞，准备降落布科巴机场，但是准备降落的时候坠落附近的维多利亚湖。当局说现场有大风和落暴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1953年圣诞节晚，石硖尾一场大火后，首批八座六层高的写字大厦应运而生。对于老一辈的香港人来讲，是确确实实的回忆。 美河楼生活馆完成近一年的翻新工程，11月2号正式重开，将当时香港人经历的贫困生活重现大家眼前，同时让参观者一睹上一代如何能够在守望相助之下克服困难，建立光辉岁月。 第一部分呢，讲美河楼诞生的历史，包括大火啊、救灾啊、政府的政策啊、过渡性的房屋包零平房啊，同埋最早期嘅写字大厦嘅原型。第二部分咧，展示翻咧五六十年代民生同埋基层市民嘅生活嘅。 展览形式新颖，香港青年旅社协会副主席及今次展览策展小组主席陈东山希望观众有所反思。 今次嘅展览咧，我哋加咗咧好多互动同埋多媒体元素落去嘅。有很多展品的装置是可以用手移动的，平板电脑啦，有动画啦，有体感游戏啦，抗争实景啊等等。 我们是希望参观者呢关注一下文化保育和传承的重要性，提醒他们对我们的祖父辈呢明白他们对社会上的贡献，对他们感恩和尊敬。 美河楼生活馆岁月流程展览， 深水埗石硖尾村美河楼青年旅社地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气候无常，本应温暖的春天突然风雪漫天，再坏的天气日子还是要过，再坏的气候也不要坏了心情，只要记得我们从不染尘的情谊，就如雪花轻舞，捧在手中融化在心里，更要明白寒冬终会过去，与其失缩不如静候，不如乐享。悲观者埋怨天寒地冻，乐观者欣赏冰清玉洁。我们天各一方，我们真情不泯。 歌名叫做《雪中情》。多谢我哋当年有位音乐大师叫做陈永良，咁啊都系好多歌嘅，包括《阿倦》啊等等嗰啲歌嘅作者。咁啊，而家旅居加拿大好多年啦，咁啊感激佢为我做咗呢一个咁靓嘅音乐。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9:39，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李碧琪啊 ，Becky Lee， 恭喜你噃，咁啊多谢你啦，就俾咗块镜我，我一照咧我就知道哦。原来真系唔好再照， 真系咩？ 真系原来咁嘅衰样嘅，系即系你呢个镜好好嘅，即系经常都可以 remind 我，可以提醒我。啊，我会即系呢一个咧系一个纪念品，好得意，好靓吓。咁啊，即系其实做艺人啊，咁咧就好适合嘅，尤其是女仔啦吓咁啊。点解有块咁嘅镜？ 其实咧，人哋派台咧就俾派台碟噶嘛， 系啊， 咁我就俾派台镜咯。咁、oh. 就呢个小镜子，除咗有我嘅歌名同埋 MV 嘅 QR code 之外咧，其实有个好重要嘅原因嘅。咁头先你就讲咗啊，一睇镜嘅时候啊，点解硬系睇到自己嘅缺点先嘅咧？咁样 系咯。 咁我哋真系好多时对自己都好尖酸，或者可能系比起对人哋咧个要求仲高噶。咁、所以今次呢首歌《镜中的你好吗》咧，就希望大家每一日咧起身嘅时候问自己，镜入边嘅碧琪你好唔好啊？然后咧就希望你可以咧讲出三样你今日赞自己嘅嘢，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喺唔同嘅场合咧，一见到镜都系，呢样真系麻麻地，哎呀个暗疮大得滞 之类。 但如果我哋可以将佢变成咗一个鼓励爱自己嘅一个方式 ，be kind to yourself， 咁咧就系我好希望呢一首歌可以带到俾大家嘅安慰咯。 系啦，呢个英文咧叫做 be kind to yourself， 咁但系中文咧就写住镜中的你好吗？ 系啦， 歌名嚟嘅。 清早的空风亦无话妆化光，总对镜问你好吗，但我好吗，然后饰演的职责吗，只觉我被旁人视作偏差，如笨亦可怕，没几多优点能将戏剧实现，装得很快乐的总有些阴暗面，靠着笑脸遮掩，内心靠战间害怕开始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差，风光转眼全破烂，泪涌出牙黑，快闭起双眼吧，怀疑留在镜里再细听我呼吸，不知道这感觉怎样消化，得失可清楚数算吗，将世界分两半画上真假，变更真吗，可担演喜欢的戏码，假设我被旁人视作偏差，难道就可怕自尊的相算，厘清只觉亦乱，心底真战日久一满足总结断，对自我太尖酸，内心靠战间世界开始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差，风光转眼转破烂，泪涌出牙黑，快闭起双眼吧，怀疑留在镜里再细听我呼吸，将知觉将感觉一直消化，可否理解这次心中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差， 多謝多謝，恭喜恭喜， 係 啊！李碧琪嘅最新嘅派台歌曲，咁啊當然啦，頭先個音樂咧係因為係啊好多心機去 arrange 嘅，係好多去編排，咁所以咧我哋用咗一個伴奏音樂啦，就唔係用現場嘅鋼琴。咁但係咧大家唔好誤會啦，係播唱片，因為佢唱嘅部分咧係現場嘅。因为我都担心有时太完美啦，咁即系同唱片一样咧，就变咗你第二次唔使嚟， 太客气啦，实在。 咁啊，歌咧叫做《镜中的你》，好吗？咁啊，呢只镜好得意嘅，咁啊，我都系第一次。我平时我冇镜嘅， 真系啊， 我喺屋企有咯。 咁就啱， 我喺街唔照镜嘅。 咁就啱啦。 我有，因为我照咗，即系就会好 upset 噶嘛。如果成日照镜，个样系咁。咁但系呢个镜好得意嘅，好细个，好 handy， 好方便。咁一掀开咧，竟然有两块镜噶。 嗯。 两块镜咩意思咧？ 一边系放大噶啦，一边 哦系咩？哦 系啦， 哦有啲放大嘅，哦系，即系嗰个暗疮会再大粒。 唔系咁啦， 咁啊，不过咁我就冇咩暗疮嘅， 系啊，你嘅皮肤咁好， 我好幸运嘅。咁但系咧呢个镜咧，你打横佢咧，就变咗即系左右都有一个好完美嘅镜面啦。咁我谂都好适合你，因为如果你每一日都会照啦，问你自己啊，最好系点咧？咁你有一只歌准备唱咧，就叫做《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是啊、 左边是另外一半，右边是你。Yes， 这样就 perfect 了。郭富城的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 的心在哭，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 多谢晒 Becky。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当然头先只歌就系郭富城啦。由郭富城嘅年代，而家倒数应该都有30年度啦。由郭富城嘅年代再倒数多20年度，我哋好似喺度。寻宝游戏，其实在乐坛里面有很多旧歌，真的好像一个宝藏一样，你可能未听过。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里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觉，是否跨风升浪。无需在梦中，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只当欣慰无穷，何必寻梦。Becky， 你有冇听过呢只歌？ 有啊， 系许冠杰， 好好听。 咁啊，呢只歌已经系接近50年嘅。 我觉得佢意思好好、 啊。系啊，佢喺一出电影叫做《天才与白痴》里边咧，有只咁样嘅插曲，好、哦、浪漫嘅一首叫做《天才与白痴梦》。继、嗯、续发梦咧。 好啊。 呢只叫做《一人有一个》，今次唔系梦想喎， 系理想， 系理想。 是日痴夜缠，情人身边，为恋生活，并不在乎人生肤浅。我最爱的是掌握大权，立地顶天，时时要领先，怎可可以回顾心愿？你若投入就有我支持，即使志愿我们难一致，但理想再不相似，亦可一人一种无知，接近盲目地对你支持，多么幼稚任性也可以。若你想，你尽管试，想爱谁，想怎么处事，未介意。直冲直撞，潮流尖端，为冒险生活，并不在乎人家指点。我最爱的是为天下人落力表演，但愿博世间衷心一笑，融化这就有我支持，即使决定我们难一致，就算性格不相似，亦可一人一种无知，接近盲目地对你支持，这些正是朋友那本意。若你要我的一票，只对人，即使不对事，亦赋予。你若投入就有我支持，即使决定我们难一致，就算性格不相似，亦可一人一种无知，接近盲目地对你支持，这是正是拥有那本。对事亦赋予。 喂，呢个叫做一人有一个理想，咦？点解好似好熟咧？ 系啊，有四个人唱嘅。 系啦，因为原本嘅歌《一人有一个梦想》就非常非常流行啦，咁啊，大家都知道系黎瑞恩主唱嘅。咁今次呢一个四个人呢，就包括埋佢自己噃， 系啊，同埋佢啲 best friends 啊， 系啦，譬如咧， 就有罗文庄啦， 系啦， 另外又有杜文伟啦， 系啦， 同埋咧就系、是、仲有， 我都唔系好记得另外一位系边个，会唔会系小慧咧？会唔会咧？唔记得啦，刘小慧啊。可能系都未定，我查一查先，唔好意思。不过唔紧要啊，啱晒啊，因为即系。朋友行埋咧就会哇，我哋一齐唱歌啦！咁所以佢就谂咗呢一只歌，就由梦想开始就讲理想啦。 好感动啊！嗬，即系如果有啲人可以同你一齐行咁多年， 唔止止行添嘅。咁啊，罗敏庄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吓、啊，又做电视咧，亦都系我哋电台嘅原本吓、做好多节目啊，就 Made in Hong Kong 啊，咁成日都出现嘅。咁佢而家就移居咗去泰国， 系咯，嗬， 系啊， 几时去探佢啊？ 下个礼拜 真的 真的真的有 埋 黎瑞恩啊，约晒噶啦，系啦，约晒 爆咗出嚟添 ，sorry， 唔紧要，呢啲系真系难得嘅，因为疫情咁耐啦，系嘛，即系大家都唔够胆立乱行开，咁而家嗰边好开放啦， 系 咪？因为天空海阔啦，咁啊空即系冇咁稠密嘅，咁如果大家小心啲咧，就应该冇问题嘅。 系，玩得开心啲。 好啊，咁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it. What I gotta say can wait.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十点零九分，我系阿布拉欧雪强。有边时有阿坚，当然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李碧琪嘅 Becky。 Hello，Becky， 我哋今晚唱得好抒情，好开心吓，有中文有英文，任何歌都有。有一种歌咧，就阿 Vince 啦、你啦、我啦，都会好似可以融合到有幾種風格嘅歌嘅，咁我而家咧就叫呢啲歌咧，就即係將民歌同埋將啲詩歌咧，咁詩歌你就好熟啦，因為你都係一個教徒啦，咁所以變咗唱，你又中意唱歌嘅，亦都讀音樂嘅，讀聲樂嘅，咁我諗會唱到好多即係詩歌，咁其實有好多詩歌咧已經融入咗我哋嘅流行嘅音樂世界啦。咁喺我細個喺度成長嘅時候咧，我都會唱好多詩歌，因為我讀教會學校。咁我後來唱民歌，就更加將兩樣歌咧就融合啦。咁亦都有好多歌咧個感覺咧，既是民歌，係真係喺嗰地方慢慢孕育出嚟。但係嗰個地方可能咧又係有好多詩歌嘅背景。咁所以我哋跟住落嚟，不如咧唱一啲好，因為唱詩文歌，我叫佢做。 咁係咪要好詩文咁樣？ 係啦，詩文嘅啱噶啦，你嚟唱翻你自己就好詩文嘅，因為你一啲都唔會係好火爆嗰只啊，或者好或者會為咗乒呤乓啷嗰啲，唔會嘅，唔會嘅。咁不如咧，你由你開始啊，你揀一隻中文嘅 好 詩歌。 咁啊，咁不如揀呢一首啊，呢一首係我喺人生入面有好多故事，咁其中一個故事咧就同彩虹有關。咁嗰時候咧就係、曾經啦，有一段時間我失戀啦，好沮喪。咁然之後咧就同嗰個人分開咗之後咧，覺得自己咧哇冇曬價值。咁然之後仲要周圍喺度問，唉、究竟仲有冇人中意我噶？仲會唔會再揾到男朋友啊？咁係冇低能啊？咁結果咧就喺嗰段時間咧，我就成日都對彩虹好有興趣，直至到你會有印象我做明珠台咯。 係啊， 咁嗰時候咧就會做好多珠寶首飾噶嘛。咁有一次咧有塊鏡嘅邊嗰度咧就反映咗一條彩虹喺個台面，咁我就覺得好靚，咁我就衝埋去喺個台面度咧就晾個頭喺個台面咧就希望嗰個彩虹就印咗喺我塊面度，就喺度低能自拍啦。咁我拍完之後咧，咁我就立即擺咗上 Facebook 咯。我就話啦，如果咧我相信咧彩虹同人咧係一個約嚟嘅。因為神同人立約啦，咁所以如果咧，我咧下一次咧再見到彩虹，咁同我一齊見到嗰個人咧，一定就係 the one， 就係佢啦 ，the one， 咁咪真係實現咗。 點知24小時都唔夠，咁我又再拍嘢咯。咁嗰日咧，我就去到屯門一個獨立屋嘅天台啦。咁我哋拍拍下，中間咧我哋休息上去。點知其實嗰日嘅之後就係10號風球啦。所以我喺度好沮喪又好想喊嘅時候，突然間一昂高頭，有彩虹嘅，仲要打孖嚟兩條啊！咁你就會即刻問我：咦，咁我身邊有冇仔咧？係咪？唔單止係冇仔，仲係冇兩條仔。 彩虹有兩條，彩虹有兩條。咁其實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先預嚟嘅。咁後來就真係達到你嘅呢一個彩虹下的約定。 係啦， 係天安排俾你嘅約定。呢首歌就叫做《彩虹下的约定》。 绪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旨意，大地述说你的恩典，我空虚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述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旨爱，大地述说你的恩典，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述说你的恩典。 首先，你歌叫做《彩虹下 的约定》。 阿碧琪，我约定你啦。十二月中嘅时候咧，我哋有个斯文哥嘅演唱会，我有边时啊，好多好多好多人喺。 系咪十五号啊？ 系啊， 15、16两日啊嘛，我记得啊。 到时我哋可以诶，好轻松、好舒服、好 peaceful 地咧唱你啲歌。跟住落嚟咧，我都受你个影响，好听嘅《彩虹下的约定》。我哋香港嘅。近呢十年可能咧最流行嘅一首诗歌咧就系叫做《爱是不保留》，不过有个英文版噃， 我未听过。 嗱，你有两个英文版嘅，我先唱咧呢一个咧系民间版，咩意思呢？即系唔系原作者嗰、那个？呢个民间版咧就系原作者未写英文版之前咧，我有个听众就写咗寄咗嚟，于是乎我就一路唱，我就习惯咗啊呢、這个有感情。叫做 Love of No Reserve， 爱是不保留。 I've always been told Love won't last long No, I can't one find eternal love They never care How long love will go on Just a moment

in darkest night, you were close like no o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ather, I've known you as a friend, and I have lived in the goodness of God.Goodness of God.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after me. With my life laid down and surrender now, I give you everything.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s running. Of God， 阿 Bicky 呢个歌有粤语版嘅添， 系啊，有广东话版嘅，就都好好唱嘅。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一齐喺大围唱嘅时候，都会又唱中文，又唱英文。 啊，系好多歌都系咁。阿 Vince， 你都有一首， Emmanuel， 神与你同在。 常与你同在，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宽恕赐下怜悯，抛开怨恨，为救万人 Emmanuel， 神与我同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晚上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观赏赛事，并且为夺冠的澳洲队颁奖。李家超其后在社交平台说，赛事成功举办，几万人欢聚一堂，证明了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形容香港迎来了新篇章，东方之珠比从前更闪更亮。多个司局长亦都到场欣赏赛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页说，运动员充满体育精神，尊重对手和赛果。他又说，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法律规范大家的权利和义务，而尊重和遵守法律是令社会能够顺利和和平运作的大前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七榄赛事尽显香港活力和非凡魅力。他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精彩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香港仍然是国际体育盛事之都，香港迈向复常之路有了良好的势头，当局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日后会要求老师在入职之前要先通过基本法和国安法测试，入职之后会遵守专业操守指引，给老师有所参考，为学生树立榜样。蔡若莲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亦都会为教师提供有系统的培训，同时为老师安排内地学习团和考察机会，给他们了解国情，扩阔视野。他说，回归以来，政府大力投放资源发展优质教育，要达至立德树人的目标，优秀教师团队非常重要。教育局不遗余力，积极从入职、管理和培训等多方面着手支援教师。本港新增498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395宗，其余4593宗是本地个案，多13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257个患者离世。三间安老院舍和五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14个院友和2个员工确诊，85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三间学校一共3班需要停课7日。截至昨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之中，累计发现208宗 XBB、 6宗 XBD、八宗 BA.2.75.2、七宗 BA.4.6、十一宗 BF.7 同埋29宗 BQ.1.1 亚系个案。而本地个案之中，亦都累计发现11宗 XBB、9宗 XBD、一宗 BA.2.75.2 同埋19宗 BQ.1.1 亚系个案。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唉，出事啦！我漏低咗个饭盒，唔记得带出街添。 好小事啫，嗌外卖咪得咯。 唔系啊，我就系想攞外卖嘅时候用自己嘅饭盒装饭，用少啲即弃餐具啊嘛。 咁仲简单啦、啊？诶，睇唔睇到啊？我哋食开嗰间餐厅啊，咪有得借饭盒用咯。 几个同学就谂点样可以减少呢啲塑胶嘅餐具呢，就是会不会可以去到餐厅，我哋先借一个盒俾佢，咁翻到去啦，唔需要洗，咁同埋可以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还得到，咁希望就做到环保得嚟啦，又方便。 咦，呢、這个咪就系饭盒借还社企创办人徐嘉熙？ 咪就系佢咯，听讲啊，佢开社企嘅念头其实系同疫情有关噶。 因为嗰阵时咧系2020年年头啦，咁就咁啱疫情啦，我咧就咁啱全屋企人都中咗，变咗要隔离啦。Basically 每日都要买外卖啦，同埋因为咧卫生署系话咧每日即系啲垃圾咧都要堆埋一齐先抌，咁先发觉其实我哋每一餐买外卖咧，其实用咗好多唔同嘅塑胶餐具，都想试下我哋呢个 idea 系咪 work 啦，或者成个流程系咪真系帮到餐厅咧，或者帮到食客去减费咧。咁喺过程之中，我哋都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啦，即系好多顾客嘅反应啊，或者餐厅反应。咁所以我哋其实都落咗好多功夫去点样去设计个盒，又或者去清洗嗰度，我哋都落多啲功夫。咁其实确保我哋嘅盒其实同堂食嘅餐具一样咁干净、咁安全。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就你眉宇此姻缘，如果延续你曾经换一生的 只想紧紧抱住你。Becky 是你最初录唱片的一只歌嚟 嘅，系啊，系我第一只 EP 的主打歌啦。咁其实系当时加拿大有个音乐剧啦，咁佢就邀请我去做。咁个故事咧就系、是、剧名就系《爱宽恕》。咁我从来都冇谂过，本来为咗呢个音乐剧所写嘅歌，结果会喺我身上发生。讲真啦，只想紧紧抱住你。过去呢几年握手都话要用个手踭抱住你，我真系几遥不可及啊！ 系啊，净系对嗰只屋企嗰只红啤啤可以咁做嘅。 你咁聪明嘅，真系啊！喺我嘅故事入边就系、是，当我喺人生其中一个低谷嘅时候，咁我好想知道究竟我点样先可以得到一个从上而嚟嘅拥抱。咁跟住咧，我就喺屋企黑掹掹冇人，咁我就问个电话。我问 Siri 啊，即系咧惨到要问电话。 个电话，究竟你问嘅乜嘢？ 我就系问我点样先至可以得到一个拥抱，跟住佢答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激死我啊！ 佢唔识，佢唔识反应噶嘛？ 系啊， 因为佢唔系人嚟噶嘛。虽然佢好好聪明嘅程度，但系电脑始终都唔可以替代人嘅真感情啦。 冇错， 呢个系我深信，尤其是即系几超级。嘅電腦啦，你不能夠好似我哋咁樣 enjoy 唱歌， 嗯、 就算佢唱到只歌出嚟，我哋一聽就知道唔係真人唱嘅，冇得扮嘅。咁尤其是一樣嘢扮唔到嘅，就係頭先講嘅愛 love。電腦冇辦法分析到愛係有幾多種、幾多種、幾多種因素、幾多種層次、幾多經驗、幾多人嘅真感情喺裏邊。 嗯， 多謝你呢一隻只想緊緊。抱住你，希望屋企嘅朋友一路听紧呢个节目嘅，我相信唔使问 Siri， 唔使问电脑，唔使问电话，都好容易会得到。跟住呢只歌咧，都系我都中意揾翻以前我黑胶唱片里边嘅一啲歌曲啦，而且都系比较少有机会唱。呢只歌咧，即系我自己以前都估唔到系 Stevie Wonder 嘅作品嚟嘅。但是我们有中文版，我当年的中文版叫做《爱之源》。心一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心事，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字。

just for some, but for all of everyone. Needs now is love. 世界而家最需要系一个爱字，讲得冇错。我哋喺呢一度可能揾到呢个字，呢个地方叫做彩虹嘅尽头，我哋一齐去。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And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Well, rainbows are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 I know they're wrong, wait and see.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Who 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Somebody thought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Look what thi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 that keeps us stargazing? And what do you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all of us under its spell, we know this is probably magic. Have you been half asleep, and have you heard voices? I've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Is this the sweet song that calls the young sailors? The voice might be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it too many times to ignore it. It isn't something I'm supposed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Da da da da da da d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呢个叫做 Rainbow Connection， 我哋都有中文嘅，以前咧就关正杰唱的、你唔知道啊，嗰个好旧嘅黑胶唱片里边，咁、因为呢个歌好中意啦，啲人啊，咁啊中文版叫做《明日再明日》。 哇，咁 好多英文歌我哋都有中文版。 哦，而家仲揾得翻噶？ 揾翻，我都有唱嘅，因为我好中意嗰啲旧嘅歌，如果系我好欣赏、尤其是一啲唔系话超级流行嗰啲咧，咁我就会录翻佢嘅。咁啊，摆喺啲唱片里边，咁我好多，因为我录过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唱片咧，都系即系叫做 Hi-Fi 唱片啦，快速唱片咧就会容许你咧，就用啲好清、好靓、好简单啲、优美啲嘅 approach 啊，唔同嘅风格咧去灌录。咁啊，啲 Hi-Fi 嘅听迷咧就更加中意呢一种。 哦，都好中意。 系啊，你都中意呢一种吓，即系唔使咁。大陣容有時係咪？即係你食得嘅滿漢全席太多咧，咁食下即係鹹魚白菜咧，係好清好好味 啊！ 頭先嘅歌咧就叫做 Rainbow Connection。啊，講起又講你實知啦，因為原本呢個歌咧，嗰個人咧即係我以前即係相當之欣賞佢 佢叫做 Jim Henson。 你讲嗰只青蛙？ 个青蛙嘅创造人啊，即系 creator， 就系咧嗰个叫 Jim Henson 咧，佢就谂咗一大扎呢啲青蛙、猪仔啊，呢个叫做 Muppet。布公仔，咁佢原本咧叫布公仔乐园啊，香港叫做， 哦， 系叫 Muppet 啊嘛，咁 Muppet 即系有中文嘅配音版噶， 诶冇，诶有好似有配过，但系主要都系睇英文嘅，以前佢唔系好流行，咁但系呢个诶佢改咗个中文名啦，咁啊全部好多呢啲唔同嘅布公仔噶嘛，全部都系啲动物，咁呢只 Rainbow Connection 就系男主角啦，男主角唔系人嚟噶啦，当然都系布公仔，系只青蛙，绿色嘅， 好好睇， 佢好犀利嘅，佢做到咧。识唱歌啦，仲识跳舞噶，跳舞都得，真系噶，因为佢冇脚噶嘛，布公仔。 嗯嗯、 但系佢哋都可以觉得，你睇佢半身就以为佢喺度跳紧舞，几叻啊你！诶、哎，讲起以前呢啲咩，以前呢啲咩布公仔呢啲好得意，唉、哎，有排倾。11点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请李碧琪咧同我哋一齐唱歌好吗？ 报科。布科巴机场降落之前受恶劣天气影响坠入机场附近的维多利亚湖，机上载有43人，包括39个乘客、2个飞行员和2个乘务员，目前已经有26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向遇难者表示哀悼。据了解，坠毁的飞机属于私营航空公司精密航空。南韩一列火车出轨，31人受伤。消防部门和铁路相关部门说，出轨在夜晚8点53分发生，一列载有275人的京釜线列车在首尔永登浦站附近脱轨，伤者大部分都轻伤，可以自行前往医院就医，但是都有部分需要由救护车辆送往医院治疗。首尔地铁一号线都因为出轨事件停止运行，一个钟头之后恢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一系老公嘅真心对话，收工翻到屋企见到新出嘅电话，所有嘅疲劳都消失晒。多谢太太嘅礼物，我终于都可以用佢嘅旧款电话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1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Smell seems no need to work for the charm of the man. She'll be the true love of mine. Sleeps in the wheel of the glory and gold. Tell her to find me and make her of land. Spring king of me.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orn. Just the grave of Sylvia Dee.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eams. Polishes a gu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ip it with a sickle, willows blazing, scarlet and tabby,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generals, honored as soldiers to kill, and gather it all and the fight from Japan. Day long ago forgott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Scarborough Fair 将时间带到晚上11:1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Ang 柯瑞强，我哋有阿坚同埋 Vince 嘅伴奏。今日嘅嘉宾系李碧琪。 Hello。 唱一首非常之有味道嘅歌。歌名就是叫做味道，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起落落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四面哭摇，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和想念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其中成被爱的味道。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不知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痒，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借相衬被爱的味道。 多谢你的味道。想带大家去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叫做贝加尔湖。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

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宿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失在足前缘，让你甜蜜的倚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家添温暖，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家添温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晚上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欣赏赛事，并为夺冠的澳洲队颁奖。李家超其后在社交平台表示，赛事成功举办，数万人欢聚一堂，声明了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形容香港迎来了新的篇章，东方之珠比从前更闪更亮。多名司局长亦都到场欣赏赛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页说，运动员充满体育精神，尊重对手和赛果。他又说，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法律规范大家的权利和义务，而尊重和遵守法律是令社会能够顺利和和平运行的大前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精彩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香港仍然是国际体育盛事之都，香港迈向复常之路有了良好势头，当局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讲好香港故事。一连三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结束，浸大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表示，七榄经历回归前后，被视为香港其中一个极之成功的国际运动品牌活动，这次复办是好的开始，对于日后在疫情下复办大型赛事有了示范作用，包括观众防疫规则是否可行、售票安排和商业赞助等。刘永松表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应该尽快召集不同持份者，例如体育会、商业界别等开会，继续推动大型国际项目，包括单车节、马拉松等。他又表示，泰国、新加坡自从撤销防疫限制之后，已经吸引数百万体育旅游人次，香港如果太慢就很难追得上。

2009在场住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李碧琪。这首叫做《野花》。 谁能无为神无踪，有你问着半醒的神，谁能忘怀长夜中，共你笑着笑得多真，痴共醉，多么的想跟你再醉，然而从没跟的我必须去，抬头前行吧，请你尽管他朝必然准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共风中一野花淌过，曾共风中一个他恋过。从前流浪中，倦了爱谁我的终人，风共我，也许一天于天涯途上，来回寻觅中找到我所想，抬头前行吧，准我水哭出之前写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共风中一野花淌过，曾共风中一个他恋过。

say goodby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though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若是无缘，又怎会圆？这晚高高挂于天，人仿佛已不懂得冷或暖，像呼吸与吻别中断。 冬暖 The End of the World。The Almost Over You， 在最后一首歌之前再预祝你最新这首叫做镜中的你好吗？ 最新的歌，我相信想再听就第一可以听我哋节目嘅重播，香港电台嘅 archive 重播，亦都可以求其上网咧就可以揾到，因为一只好热嘅歌就系叫做《镜中的你》，好嘛？大家好嘛？我哋最后一首歌，请我哋嘅今晚嘅特别嘉宾李碧琪主唱《花火》。 来吧，伴我飞，不忧不需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风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